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还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will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taken from the IELTS test regarding someone, a client, reports to the maintenance people and to call them to fix something about their flats.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一段呢，选自雅思的听力考题。那么这是一段对话，客户请求维修人员给他们修一下房间的一些设施。好，那在听之前呢，咱们也先来看一下生词。首先呢，在英式英文中，它的这个公寓呢，英文叫 flat。那在美式英文呢，很喜欢用 apartment 这个词啊 ，flat 平的啊，这是第一个单词。 Flat 是平的意思啊、 嗯、 我知道 flat 好像还有别的意思吧， 没错， 比如说这个轮胎没气了 也可以叫 a flat tire， 或者是这个公寓、 也是 flat， 这个名词一个个公寓住的地方， 没错， 这也叫做 flat， 没错。好、哎、然后再来一个词，那就是 quote， Q-U-O-T-E quote，这个单词呢，先说这个发音哈、啊，是 Q， 是 k 加上 u 开始，所以是 quote 啊，它是报价的意思啊，它是引用，也是它，比如说引号叫 quotation marks 啊，叫引号，那 quote 是开始的那个引号，那结尾的引号呢叫 unquote。好，所以 quote and unquote， quote 还有引言的意思。那它为什么是报价呢？就是你要把那个价格引用一下，因为这个价格呢是商家报的。好，所以 quote 也有报价的意思，名词和动词一样。接下来呢是另外一个单词叫 ring， R-I-N-G 啊，这个动词讲的时候 to ring somebody that means to call or to make a phone call to somebody。比如说Shall I r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明天早晨我给你打电话行不行啊？啊，这时候就用 ring you 作为动词。再放下一个词呢是 van， V-A-N、啊、别看这个词长得很短小，但是它的含义呢其实是那种五座七座的那种车，就是有点小面包那个车的差不多那样的容量吧、啊、van、啊、V-A-N是一种车型。再往下是 itemized、它来自于名词 item， I-T-E-M 就是分项列出的意思， itemized quote 是分项列出的报价。它当动词是及物的，就是分门别类，那 itemized 就是被动过去分词，做形容词被分项的。好，那我们生词呢就是这些，可以看出来不是特别难。那下面我们就听一下对话的录音啊、and we will see how they report and describe the problems and how they ask for the maintenance people to tell the price。 好的，我们马上来听一下今天的这一段选自于雅思听力的对话啊。等会儿对话一开始呢会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啊，叫 Thorndykes、 嗯、 大家可能一听不像英文名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啊。他其实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在电话里面啊， Thorndykes。 好，我们来听听看今天这一段对话。 Thorndykes. Good morning. Is that Mr. Thorndyke? Speaking. How can I help? I've got quite a few things which need painting and fixing in the flat, and I wonder whether you'd be able to do the work. I'm sure I'd be able to help, but let me take down a few details. Yes, of course. Well, firstly, how did you hear about us? It was my friend May Hampton. You did some excellent work for her a couple of years ago. Do you remember? Oh, yes. That was in West Park Flats. Lovely lady. Yes, she is. And what's your name, please? It's Edith Pargeter. Edith, can you spell your surname, please? It's P-A-R-G-E-T-T-E-R. Double T, right.And do you live in West Park Flats as well? No, actually, it's East Park, Flat 4. Oh, right. That's over the road, I seem to remember. Quite difficult to get to. Yes, it's at the back of the library. Right, I know. And what's your phone number? 875-934. But I'm out a great deal in the afternoons and evenings. So would the best time to ring you be in the morning? Yes. Fine, I've made a note of that. Can I just ask, I'll be in a van, and I know parking's rather difficult around your flat. Where would you recommend? Well, I always tell people in larger vehicles to park by the post box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from the entrance. Good, thanks. And will you be able to give me a full itemised quote? Oh, yes, I'll list all the jobs separately with individual prices. That'd be a great help. No problem.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维度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今天的对话听完了，来看看他们到底讲了些什么。对话一开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Thorndykes.Thorndykes 先生是你吗 ？Speaking, how can I help you? 哎，我就是他。Speaking, that means I am the Thorndyke speaking. 啊，就是我正在说话的人就是 Thorndyke。How can I help? 有什么能为您做的呢 ？I've got quite a few things which need painting and fixing in the flat, and I wonder whether you will be able to do the work. 啊，我这个公寓里边呢，有些需要粉刷和维修的地方，你能不能接这些活呢？I'm sure I'd be able to help, but let me take down a few details. 我肯定这个能帮上忙。那首先呢，我先要了解一下具体的细节是什么样的。Yes, of course. 那没问题。Well, first, how did you hear about us? 您是怎么听说我们的呢？It was my friend May Hampton. You did some excellent work for her a couple of years ago. Do you remember? 我是朋友叫 May Hampton 的朋友推荐我的。几年前呢，你给他们做的工作，他反应不错。Oh yes, that was in West Park Flats. Lovely lady. 想起来了，他就在这个公园西这个公寓区里面。她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位女士。没错。就是他啊，所以你看这个口碑啊，推荐是非常重要的。And what's your name, please? 啊，您怎么称呼呢 ？It's Edith Pargeter. 啊，我叫 Edith Pargeter， 就不管他名字。Edith, can you spell your surname, please? 通常这个 given name Edith 还是比较容易拼出来的 ，E D I T H。那他说你能不能把您的姓给我拼一下呢？就是 spell your surname。surname 这个姓氏 ，S U R N A M E 啊 ，surname 您拼一下 ，It's P A R G E double T E R 啊，这个 Pargeter 是 P A R G E。双写 T-E-R 好 Double T right 好那双写的 T 我记下来了 And do you live in West Park Flats as well?您是也住在这个 West Park Flats 这个区吗 No actually it's East Park Flat 4不相反我是住在 East Park 就是东公园路第四号楼 Flat 4四号楼Oh, right, that's over the road. 明白了，那就是在马路对面咯。啊，我觉得这个和中国的体系比较像啊，比如说北京有什么什么南里，什么什么北里啊，一个在马路南，一个在马路北。他说我们是在东，那就是在East Park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I seem to remember quite difficult to get to. 我似乎有点印象哈，能记起来。然后这个地方呢，不太好走，不太好开车去。Yes, it's at the back of the library. 是的，它在图书馆的后面。Right, I know. And what's your phone number? 好，我知道了。您的号电话是多少？啊，这个号码不知道大家在第一次听的时候记下来了没有呢？他说 875934 啊，这个号码就是875934。But I am out a great deal in the afternoons and evening. 但是呢，下午和晚上的时候呢，我经常是不在的，也就是说您打这个电话您是找不着我的。好，这里边有一个 I am out a great deal. A great deal 就是 very much、形容其程度的一个起副词作用的词组，就是我在外面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外。 So would the best time to ring you be in the morning? 那也就是说最好的给您打电话的时间是早晨咯。 YesFine, I've made a note of that. 好的，我已经记下来了。好 ,to make a note of something, 就是记录的意思。啊，他说好了，那您的这个上午可以电话找得着您，记下来了。Can I just ask, I'll be in a van and I know parking's rather difficult around your flats. 我能不能问呢，说我会去开这个小面包这样的车型去，并且我知道呢您那儿附近停车很困难。他用的 round your flats 就是在您的公寓楼周围的意思。啊、parking is rather difficult, rather 就是 quite, 就是非常的意思。Well, I always tell people in larger vehicles to park by the post box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from the entrance. 啊，我总是呢会告诉开大车型的人，他们来的时候如果要停，啊，就停在哪儿呢？停在这个油桶旁边，然后呢在马路对面，啊，就是在这个入口对面的那条路的油桶旁边。好，所以我再把这个位置英文再给大家说一下。To park post box, 好 by 是在什么什么旁边的意思。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在马路的另一面用介词 on. From the entrance, the other side from the entrance, 也就是从我们入口为基点去看马路对面。Good, thanks, 啊，非常好，感谢您。And will you be able to give me a full itemized quote? 那您能不能给我一个完整的明细报价呢？啊，就是分项报价 ,itemized quote. Oh yes, I will list all the jobs separately with individual prices. 是的，我会把所有的工作都单独的列出来，并且附上各自的价格。啊，单独标上价。That'd be a great help. 那您就真是帮了我大忙了。It would be. Would 变成撇 d, 读的时候就是 the. 所以呢 that 撇 d 就读成 that'd be a great help. 好，然后呢这个维修人员说 no problem. 没问题。以上就是我们的逐字讲解部分。那现在呢，请大家准备好再听第二遍录音，同时呢，请你标注一下，如果是你在打电话，啊，你需要记得这个方位，啊，联系人的名字和号码是否都能够记下来。好，现在呢，咱们开始听录音第二遍。 Thorndykes. Good morning. Is that Mr. Thorndyke? Speaking. How can I help? I've got quite a few things which need painting and fixing in the flat, and I wonder whether you'd be able to do the work. I'm sure I'd be able to help, but let me take down a few details. Yes, of course. Well, firstly, how did you hear about us? It was my friend May Hampton. You did some excellent work for her a couple of years ago. Do you remember? Oh, yes. That was in West Park Flats. Lovely lady. Yes, she is. And what's your name, please? It's Edith Pargeter. Edith, can you spell your surname, please? It's Pargeter. Double T, right. And do you live in West Park Flats as well? No, actually, it's East Park, Flat 4. Oh, right. That's over the road, I seem to remember. Quite difficult to get to. Yes, it's at the back of the library. Right, I know. And, what's your phone number? 875-934. But I'm out a great deal in the afternoons and evenings. So, would the best time to ring you be in the morning? Yes. Fine, I've made a note of that. Can I just ask, I'll be in a van, and I know parking's rather difficult around your flat. Where would you recommend? Well, I always tell people in larger vehicles to park by the post box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from the entrance. Good, thanks. And will you be able to give me a full itemised quote? Oh, yes, I'll list all the jobs separately with individual prices. That'd be a great help. No problem.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又把这段录音听了一遍。那经过了我们的讲解，这边听的时候呢，大家应该能够听得比较清楚和明白了。那么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其中出现过的一些比较好的单词和词组再挑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复习和巩固。 好，首先咱们来看一下 a great deal。通常呢，咱们在学这个词的时候呢，就认为它是 a lot of 的一种形式，后面接不可数名词，表示量很大的一个东西啊。比如说 a great deal of effort has been spent in this project 啊，在这一项工程里面呢，花费了大量的努力。A great deal of effort has been spent in the project。那么 a great deal 呢，除了放在名词前做定语，也可以去做一个状语修饰，像我们修饰一个动作，在课文里面呢就是这样的啊。I am out a great deal in the afternoons and evenings。那如果说做副词来讲，修饰动词啊，它呢会是这样使用的。那我给大家出一个汉英的句子啊，请大家也思考一下。我平时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就是 weekday 时候啊 ，weekdays 这期间很多时间花在锻炼上。那英文可以说 I work out a great deal during weekdays， 或者用 on weekdays 都可以啊。I work out a great deal on weekdays during weekdays 都行。好，再往下一个句子是，我以前读书读得很多，看书看得多。英文怎么说呢？ I used to read a great deal. I used to read a great deal. 好，这是 a great deal. 下面一个呢是 ring 这个词，用作动词 to ring someone, that is to make a phone call to someone. 如果你打电话给我的话，我八成是接不了的。英文怎么说呢？ If you ringme， 然后呢 it's very likely that I cannot answer the phone calls。 If you ring me， I usually cannot answer your calls。 好，这是这个 ring 啊。那再来一个，请在下午五点以后给我打电话。英文怎么说呀？ Please ring me after 5 p.m.Please ring me after 5 p.m. 好，这是这个 ring 啊，因为它的铃响嘛，所以它是引申为打电话。接下来一个词呢是 make a note of something。 那通常呢这个 note 还可以加一个形容词，比如说 to make a mental note of something。 那么这样一来呢，它只是记在心里而不是写下来啊。比如说别忘了带现金啊，啊，那你说好吧，我会在心里头特别关注这件事儿了。啊，就是 Don't forget to bring cash with you. Okay, I will make a mental note of that. 啊 ，to make a note 真的就是写下来，拿一张纸，拿个笔写下来。但是 make a mental note 是记在心里的意思。 好，再来练这个 to make a note of that。请记一下，我们早晨六点出发。好 ，please make a note that we will leave at 6 o'clock in the morning。他就不用 make a note of that， 而用 make a note that。 哎，这是一个同位语从句。 没错。 That 后面这个从句呢，就是 note 本身的内容。 对了。 同位语，位是位置的位哈，它是在这个句子中担任相同位置的一个作用。 没错。 嗯。 好，接下来的这一个呢，我觉得重点就是要看介词。讲的时候已经跟大家说了。那我现在如果不告诉你这句英文原文是什么啊，请大家再重现一下。停车，如果是比较大的车，那么就请停在小区入口马路对面的一个油箱油桶旁边。那这个英文这个介词都怎么放呢？好，首先咱们先看一下这个顺序，是从小往大说，所以他先会说油桶，然后是路对面，然后是小区入口的啊，所以呢这个顺序又是讲到这个思维是吧，他们思维的顺序就是这个顺序。好，那用什么介词呢？在油桶旁边。好 ，by the post box， 然后在路的另外一侧是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好，那从我们的小区门口 ，from the entrance。好，所以整体来说呢，就是 to park by the post box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from the entrance。大家记得有一个歌，那歌词就是 by the river of Babylon。啊，就是在这个河边上，所以 by 这个介词它是有在什么旁边的意思啊。那请大家说一句英文，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啊，英文就是 I will always be by your side 啊。所以这个 by your side 就是这个不光是用 beside 啊，也可以用 by。那么 on the sid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英文还有一个词 I get off the bed, I get off from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就是我起床的时候是从一个错的这个床的一边下来的。那么这里边有 off, 啊，顺便记一下，这是个谚语，也就是说今天一早晨一开始这一天的开始就一切不顺啊。I get off,from the wrong side of the bed， 我从床的错误的一边下了床，早晨起床的时候。好了，这个介词呢，这是英文学习的时候呢可以说是比较难以把握的。 对，特别是介词和动词的一个搭配啊， 没错， 只有多听，然后多从你自己的嘴巴里说出来，你才能够有印象。 没错， 啊，不会犯错，因为介词很难去用中文的某一个单词去对应它，所以在英文中只有当一个介词作为一个词组中的一部分出现的时候，我们才好对它有一个解释。 没错，认识的比较清楚。好，再往下呢是 it the be a great help， 这个通常呢就是表示感谢的时候去说，比如说有人帮完你的忙，然后你说呀太好了，你这个帮了我大忙了，你就会说 it the be a great help， 或者 that the be a great help， 或者是 you've been a great help，都可以用来表示称赞对方给我帮了很大的忙。所以这一点，这一个句子大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记就行了。好，那我现在再给大家一个词是 itemized， item 然后加上 ise， itemize 然后再加上 d， 表被动是分项。好，那我现在说一个中文的句子，请大家用 itemized 试一下造出来。请你把具体的工作步骤列一下。 Please itemize the procedure of this project， 啊，就用这个就可以 itemize。 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用完了之后呢，我再考大家几个词，看大家还记不记得啊。首先这个词是小面包那种车，谁还记得呢？这个词是什么来的？ Van， V-A-N， 非常好啊。 对， van。 其次呢，英式英语里边公寓这个词是什么呢？ It's a flat. It's flat. Flat.